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呢，其含义呢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因此呢，小满的一个英文翻译呢叫做 Lesser Fullness， Lesser Fullness。那么第一个单词呢 Lesser， L-E-S-S-E-R 呢，它表示是呢次要的，后面这个 fullness 是饱满的一个名词，所以合到一起呢 lesser fullness 可以翻译成小满。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节气小满。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我们知道啊，中国的传统阴历呢将一年分为24个节气，小满是一年的第八个节气。那么小满呢从今天的5月21日开始到6月6日结束，那么这意味着呢谷物的种子正在变得饱满，但呢还没有成熟。好，那么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的英文翻译。首先我们看一看中国的传统阴历啊。那么传统这个词我们都会啊， traditional 啊， the traditional， 然后呢中国的 Chinese传统的阴历哈，这个阴历呢我们讲过叫 lunar L-U-N-A-R L-U-N-A-R lunar。 那么 divide the year into 24 solar term 哈，分成了24个节气，我们学过这个节气词呢 solar term solar term S-O-L-A-R 后面加一个 term。小满是一年的第八个节气，那么这里面这个小满呢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来翻译，叫 green budsGreen buds， green 是谷物的意思，后面这个 buds B-U-D 呢表示说谷物的一个萌芽的阶段哈，和这个小满的这个概念呢是非常的切合。小满呢有两个英文的翻译，一个呢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了叫做 lesser fullness， 另外呢也可以翻译成 green 谷物的这个 buds B-U-D 哈，谷物的一个萌芽的阶段。那么它是一年的第八个节气哈 ，the eighth solar term of a year。那么今年呢，开始于5月21日，也就是今天 ，begins on May 21st this year and ends on June 6th 啊。那么在6月6日结束。It means the seeds from the grain are becoming full but not ripe。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学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谷物的一个状态哈。首先我们说谷物的这个种子 the seeds S-E-E-D 哈，那么谷物的种子呢是 seeds from the grain are becoming full 啊，变得越来越满， but not ripe， 但是呢没有完全的成熟哈。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谷物，一个是 full 哈，越来越满， but not ripe。 那么在中国啊，24节气呢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它用来指导我们的农业生产，但是呢今天这个季节呢对我们来讲仍然非常的有作用哈，仍然非常有用。人们可以通过相应的节气呢选择食物，举行仪式，从事园艺活动，甚至呢知道人们如何来进行养生。那么让我们看一看小满期间我们能做些哪些事情。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段。那么24节气几千年形成的啊，形成这个词呢是 create。那么前面24节气 ,the 24 solar terms were created thousand years ago to guide, 指导，这个词我们学过 ,G-U-I-D-E, 指导我们的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农业的生产啊 ，agricultural。同学们注意啊，这里面这个农业啊，要用它的形容词形式啊，不能用这 agriculture。agriculture 是农业，我们用这个农业的哈 ，agricultural 后面加 ral 哈，变成了形容词的形式 ，agricultural production。But the solo term culture is still useful today。今天仍然非常的有作用哈 ，to guide people's life， 指导我们的生活哈 ，through 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指导 ，a special foods 哈，我们应该吃哪些特殊的食物 ，cultural ceremonies 文化的一些节日哈，文化的一些仪式啊，这个词我们学过 ceremony c eceremony 这里面呢用它的复数形式 ceremonies gardenings 园艺哈 garden 这个园子后面加 ing 表示园艺哈，大家呢如果去超市的话呢，有些超市呢会卖一些园艺的一些用具，那么用这个词 gardening 来指导大家能够选择合适的一个地方购买相关的这个东西哈。 and even healthy living tips以及呢相关的健康的养生的一些小贴士哈 ，living tips T I P S 复数形式 ，they correspond with each solar term 后面啊跟了一个定语从句，表示说与之相适应的哈，与之相呼应的一个节气。我们刚才讲到了食物啊、园艺啊及仪式等等哈，那么与之相适应的一个 solar term， 这里面与之相适应呢，用了一个词叫 correspond，c o r r e s p o n d， 表示与什么什么一样哈，与什么什么呢有联系。我们这个词呢，可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哈，特别是以前呢人们通信的交往，那用这个词 correspond， 这里面呢 correspond with 表示说 is related with 啊 related to 或者说 associate with 啊与什么什么相关联的意思。Let's see what we can do during the green bus period。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在小满期间能够做哪些事情。第一个，我们看看在小满期间，我们下收即将开始，因此呢在民间有一个说法，我们知道小满期间呢会经常下雨，因此呢河流啊注满了雨水，由于降雨量的增加，河水中啊充满了水，同时呢河和江里面的鱼和虾变得又大又肥，因此啊小满期间是人们吃鱼和虾的最好的一个时候，对渔民来说这是他们的收获季节，因此呢小满期间是我们说吃鱼吃虾最好的啊一个时段吧。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During the green bus period, 在小满期间 ,the summer harvest is about to begin. 这个 summer harvest, 我们叫做夏收哈、啊、夏天的收获，后面用的 harvest, H-A-R-V-E-S-T, 哈、啊。那么夏收即将开始。A saying about rain during this time mentioned. 其中呢有一个民间的一个 saying, 哈、啊、一个传说或者一个说法吧。A heavy rainfall makes the river full. 小满期间呢我们说经常的下雨。A heavy rainfall, 哈、啊、不是小雨而是说倾盆大雨哈、啊、特别大的雨。我们用的词呢是 heavy rainfall, 哈、啊、同学们想到大雨呢千万哈、啊、不要用这个 big 这个词哈、啊、用这个词呢听起来会有些怪怪的，当然呢这个外国人能够听懂，但是呢会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因此呢用 heavy 这个词哈、啊、它是一个地道的表示说大雨的哈、啊、一个形容词。 A heavy rainfall makes the river full because of the great increase in rainfall. 由于呢雨水的增加， rivers are full of water which makes fish and shrimps big and fat, 哈、啊、让这个鱼和虾哈、啊、又大又肥哈、啊、两个词哈、啊、大和肥，这个非常的容易。This is a good time to eat fish and shrimp. It is also harvest season for fishermen. 同时呢对渔民来讲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词我们刚才讲到了收获 ,H-A-R-V-E-S-T, harvest season for fishermen. 除了吃鱼呢还有哪些我们应该吃的东西呢，我们看看我们民间还有一个谚语说呢，桑葚在小满的时候呢变得非常的油黑啊，因此呢 这也是一个吃桑葚的好季节。这个桑葚呢，有的时候呢也叫做桑葚哈，都可以哈，桑葚和桑葚。那么看看这个桑葚英文怎么来说。A Chinese farmer proverb says, Mulberry become black during the green buds period. 看看这个桑葚这个词的英文的拼写是 Mulberry, Mulberry, Mulberry, Mulberry, 是这个桑葚或桑葚。This is a good season to eat Mulberry. 同学们同时要注意呢，在小满期间可能会出现一定小的问题啊，因为呢高温和高湿呢是小满期间是很常见的。那么这个季节的温度升高会引起一些疾病啊，特别像汗斑啊等其他的一些皮肤病啊，因此呢同学们要注意了。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两个词，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高湿，两个词。Temperature, T-E-M-P-E-R-A-T-U-R-E 这个词我们学过，温度。后面这个湿度啊，可能有些同学不太熟哈，这里面给大家拼一下 H-U-M-I-D-I-T-Y Humidity, Humidity 两个词。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re 非常的常见 commonC-O-M-M-O-N 非常的常见 during the green buds period. The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over this season may also give rise to 有三个词构成了一个词组叫 give rise to give 给的意思，后面有一个 rise 升起，但是呢这里面这个升起呢不是动词，而是一个名词，表示呢引起能够产生的意思哈。同学们注意了，就等同于 causeCause 产生这个词 ，give rise to 后面叫 sweat pots，sweat pots 汗斑哈、啊，以及呢其他的 other skin diseases 一些其他的皮肤病。那么在炎热的夏天，锻炼保持健康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么其中呢，像散步啊、慢跑和练习太极是非常受欢迎的。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xercise to keep healthy 保持健康 ，keep healthy。During the hot summer days, 在炎热的夏天一定要坚持锻炼。那么其中我们讲到了一个散步叫 walking, 啊这个词不难。然后呢 jogging,J-O-G, 啊 ,J-O-G 表示慢跑，它和那个 run 还不太一样。run 呢它是跑。您可以慢跑，一般的速度的跑以及快跑都可以用这个 run 这个词，但是呢 jog jog 它是指的是一种什么慢慢的，就比如说早上起来哈，那个慢跑哈，用这个词 jog jogging and practicing Tai Chi is popular 哈，那个 Tai Chi 哈叫太极 is popular。那么同时呢，再补充一个常识，小满呢是花迅速生长的一个好时期哈。那么在这段时间，花草啊长的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同时啊也是植物哈病虫害达到一个历史最高的一个阶段。小满哈对于花卉的种植哈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这句话的翻译 ：This time is also a good period， 好的一个。时段 of the quick growth of flowers 生长呢，这里面用它的名词形式，而没有用这个 grow， 而用一个 growth， 同时呢前面加一个形容词 quick growth， 很快的一个生长 of flowers。 It is also a season when plant diseases and pest 两个词，一个是 plant diseases 可以翻译成植物病，后面呢 pestPEST 呢是指那个虫子，合到一起呢是植物的那些病虫害哈。Plant diseases and pests are an all-time high. All-time 所有一段哈，所有一个阶段的 all-time high 最高的一个水平 ，which makes growing flower even more critical 啊。这里面后面跟了一个 critical C R I T I C A L 表示非常的关键哈、啊、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它的意思呢是比较多的，一个呢可以表示批评，比如说我们要鼓励学生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的思维。那么呢对于一个人来讲哈、啊、某件事情对你来讲非常的 critical 哈、啊、非常的关键，就等同于 important。好，那么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词 critical 哈，它常用的哈几个意思，刚才 Peter 老师给大家简单的讲了一下。另外一点，养蚕呢是长江以南地区人们的一个传统的行业，在小满阶段呢，桑蚕呢已经被这个蚕茧呢包裹起来，人们开始煮蚕茧，准备好纺车。那么这是南方哈非常重要的一个 手工行业。好，那么看看最后一段的英文翻译 silkworm， 这个 silkworm 翻译成中文呢，是我们说这个蚕哈，能够吐丝的，前面这个 silk 是我们这个丝绸的那个丝绸哈，后面加一个 worm， 能够吐丝的这个蚕呢，这个虫子，那么叫做蚕哈。Rearing 后面跟的这个养呢，用这个 rear R-E-A-R 合到一起呢，是 silkworm rearing 哈。Silkworm rearing is traditional byproducts， 是人们一个传统的一个行业哈。同时这个行业呢是一个 byproduct， 同时呢吐出的这个蚕丝哈，也是说对人们来讲是一个叫副产品嘛，叫这个词 byproducts。比如说我们生产石油，同时这个石油呢还可以生产出像塑料啊等等。对于石油来讲呢，这个塑料就可以翻译成一个 byproducts。For people in this regio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green bus seasons, silkworm has cocooned. 后面有一个词 cocooned, C-O-C-O-O-N, 表示说这个蚕的外面的一个蚕茧哈，表示它外面的那个壳哈，用这个词。但是呢注意一下，这 cocoon 这里面是一个动词，表示说这个蚕呢被这个蚕茧一层一层的给包围了起来，是一个动词。同时也可以指一个人哈，每天哈就是说待在家里面不出屋哈，用这个词。也可以呢非常形象的形容这个人特别的宅哈， cocooned。 People began to cook cocoons and prepareThe spinning wheels， 准备这个纺车，后面用了 spinning wheel， 这个 wheel 这个词我们讲过是轮子的意思， spin S-P-I-N 呢是转动的轮子哈。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纺车呢是一个大大的轮子，人们不停的摇动那个轮子呢，然后把这个丝呢给它做成了哈。所以说这个纺车呢英文叫做 spinning wheel for reeling silk。 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raditional Chinese lunar calendar divides the year into 24 solar terms. Green bus, the eighth solar terms of a year, begins on May 21st this year and ends on June 6th. It means that the seeds from the grain are becoming full but not ripe. In China, the 24 solar terms were creat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to guid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s. But the solar term culture is still useful today to guide people's lives through special foods, cultural ceremonies, gardenings, and even healthy living tips that correspond with each solar term. Let's see what we can do during the green bus period. During the green bus period, the summer harvest is about to begin. A saying about rain during this time mentions, a heavy rainfall makes the river full. Because of the great increase in rainfall, rivers are full of water,which makes fish and shrimps big and fat. This is a good time to eat fish and shrimp. It is also harvest season for fishermen. A Chinese farmer proverb says, mulberry become black during the green bus period. Thus, it is a good season to eat mulberries. Hig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re common during the green bus period. The increase in temperature over this season may also give rise to sweat spots and some other skin disease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xercise to keep healthy during the hot summer days. Walking, jogging, and practicing Tai Chi is popular. This time is a good period of quick growth of flowers. It is also a season when plants, diseases, and pests are at all-time high, which makes growing flower even more critical. Silkworm rearing is traditional byproducts for people in regio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green bus season, silkworm has cocooned.People began to cook cocoons and prepare the spinning wheel for reeling silk. 那么下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小女孩 Nancy 和来自巴黎的男孩，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Alright then,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Fancy Nancy and the Boy from Paris. I almost always get to school early. But on Monday, I am tardy. That's a fancy word for late. I come in and see a new kid. He is standing next to Ms. Glass. Robert comes from Paris, Ms. Glass is telling everyone. He just moved here. Paris. Paris is a city in France. It is gorgeous. That is a fancy word for beautiful. Bonjour, I say in the book nook. In French, that means hello. And Nancy. I never met anybody from Paris before. I speak slowly, so he will understand. It's really nice there, Robert says. I miss it. He has a book on cowboys. He probably wants to learn all about this country. I want to go there someday. I show him my book. It is about a dog in Paris. Do you like the United States? Yes, says Robert. Don't you? Yes, I do, I say. I've lived here all my life. Then Ms. Glass puts a finger to her mouth. This is not talking time, she says. This is reading time. On Tuesday, I sit next to Robert at lunch. Have you ever been to the Eiffel Tower? I ask him. Robert nods and swallows. Lots of times. Our house was near it. I tell Robert, I know about the Eiffel Tower. There's a poster of it in my room. I know lots about Paris. I share some of my lunch. These are donut holes, I say. Robert gives me a funny look. I know that. I have eaten donut holes before. That night, I tell my mom and dad about Robert. He is very nice. He already speaks English. I want to be his friend. How do you say friend in French? The word is ami, my mom says. You say it like this, ami. I love French. Everything sounds so fancy. Why don't you ask him over to play, my dad says. Ah, so there's Nancy with her mom and dad. So the next day I do. We can play soccer. Did you play soccer in Paris? Sure, all the time, Robert says. I am a good kicker. I can come on Friday. On Thursday, it is show and share. Robert brings in a toy horse. It is brown and white. My grandpa has a horse like this. Then Robert passes around a photo. I miss her a lot. Her name is Belle. In French, that means beautiful. Belle, I say to myself. Now I know another French word. Friday, Mom is at work. Mrs. Devine picks us up from school. Mrs. Devine lives next door, I tell Robert. Robert is from Paris, I tell Mrs. Devine. At home, we make a tent in the yard. We pretend bears are outside. We pretend to be terrified. That's a fancy word for scared. Then we play soccer. We let my little sister play too. Robert is a great kicker. My dog runs around the yard. That's Frenchie, I tell Robert. She's not really French, but you will like her anyway. We go inside and I show Robert my room. See, there's the Eiffel Tower, I say. Yes, says Robert, but that one does not have a cowboy hat on it. That Eiffel Tower is in Paris, France. It is taller and it is more famous. But we have an Eiffel Tower too. Our Eiffel Tower has a cowboy hat on the top. Wait a minute, I am very perplexed. That's a fancy word for mixed up. But you're from Paris, France, I say. Aren't you? No, I am from Texas. Paris, Texas, Robert says. Ms. Glass told everybody that the first day. Robert shows me Paris, Texas on my globe. Nancy was tardy or late on Monday, so she didn't hear that he was from Paris, Texas, America. Oh, I guess I missed that part.